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二章蜘蛛尾象第四集。 许多英里之外，曾经在首相的窗户外游荡的寒冷雾气，此刻正在一条肮脏的河流上漂浮。这条河蜿蜒曲折，两岸杂草漫生，垃圾成堆。一根巨大的烟囱是一个废弃的工厂留下的遗物，高高的耸立着，阴森森的，透着不祥。四下里没有声音，只有黑黢黢的河水在呜咽，也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。只有一只精瘦的狐狸偷偷溜下河岸，满怀希望地嗅着深深的杂草丛中几张炸鱼和炸薯条的旧包装纸。这时，随着扑的一声轻响，河边凭空出现了一个戴着兜帽的细长身影。狐狸定住了，一双警觉的眼睛盯着这个新出现的奇怪身影。那身影似乎在弄清自己的方位，过了片刻，便迈着轻快的大步往前走去，长长的斗篷拂过草地沙沙作响。又是扑的一声，比刚才那声更响，又一个戴兜帽的身影显形了。 等等， 狐狸此刻几乎是趴在低矮的灌木丛里，听到这声沙哑的喊叫更是吓坏了。他嗖地从藏身的地方窜出来，往岸上跑去。一道绿光，一声尖叫，狐狸跌倒在地上死了。第二个身影用脚尖踢了踢狐狸，把它翻了过来。 原来只是一只狐狸。 兜帽下传出一个女人不屑的声音， 我还以为是奥罗呢。 谢谢，等一等。 可是被他追赶的那个人刚才只是停下来看了看那道闪光，此时正往狐狸刚才摔下来的河岸上爬去。 谢谢，纳西莎，你听我说。 第二个女人赶上第一个女人，抓住她的胳膊，但被她挣脱了。 回去，贝拉，你必须听我说，我已经听过了，我的决心已定，你别来管我。 那个叫纳西莎的女人爬到了河岸上，一道旧栏杆把河流和一条窄窄的卵石巷隔开了。另一个女人，贝拉，立刻跟了上来，他们并排站在那里，望着小巷那边一排排破旧的砖房，房子上的窗户在夜色中显得黑洞洞的，毫无生气。 他就住在这儿， 贝拉用轻蔑的口气问。 这儿，这麻瓜的垃圾堆里，我们的人以前肯定没有光顾过。 可是纳西莎并没有听，他已经从锈迹斑斑的栏杆的一处豁口钻了过去，正匆匆地穿过小巷。 谢谢，等一等。 贝拉跟了过去，他的斗篷在身后飘摆，他看见纳西莎飞快地穿过房屋之间的一条小巷，拐进另一条几乎一模一样的街道。有几盏路灯已经坏了，两个奔跑的女人时而被灯光照亮，时而被黑暗笼罩。就在前面的女人拐过另一个街角时，后面的那个追上了她，这一次总算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，把她拽得转过身来，两个人面对面站住了。 西西，你千万不能这么做，你不能相信他，连黑魔王都相信他，不是吗？黑魔王准是，我相信准是弄错了。 贝拉气喘吁吁地说，他左右看看是不是有人，两只眼睛在兜帽下一闪一闪的。 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不能把计划透露给任何人，那意味着出卖了黑魔王的。 放开我，贝拉！ 纳西莎吼道，从斗篷里面抽出一根魔杖，威胁地举在对方面前。贝拉只是笑了笑。 西西，对你亲姐姐这样，你不会…… 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做不出来的。 纳西莎压低声音说，语气里透着一丝歇斯底里。他把魔杖像刀似的往下一砍，又是一道闪光，贝拉像是被火烧着了一样，顿时松开了妹妹的胳膊。 纳西莎， 可是纳西莎已经往前冲去，贝拉揉了揉手，再次跟了上去。不过现在，他跟纳西莎保持着一段距离，两人就这样走进了那些迷宫般的废砖房的更深处。最后，纳西莎快步走上一条名叫蜘蛛尾巷的街道。那根高高的工厂烟囱耸立在天空，就像一根举起来表示警告的巨大手指。他走过一扇扇用木板钉着的破旧的窗户，踏在鹅卵石上的脚步发出阵阵回音。他来到最后一幢房子前，楼下一个房间的窗帘缝里透出昏暗的灯光。当贝拉骂骂咧咧地赶上来时，纳西莎已经敲响了门，他们一起站在门外等着，微微喘着粗气，嗅着被晚风吹过来的那条污水河的气味。过了几秒钟，他们听见门后面有了动静，接着门被打开了一条缝，一个男人朝他们张望，乌黑的长发像帘子一样披在两边，中间是一张灰黄色的脸和一双乌黑的眼睛。纳西莎把兜帽掀到脑后，他的脸色十分苍白，在夜色中仿佛泛着白光，一头金色的长发披散在背后，使他看上去像一个溺水而死的人。 纳西莎， 男人说着把门缝开得大了些，灯光不仅照到了纳西莎，也照到了他的姐姐。 真是令人又惊又喜。 西弗勒斯， 纳西莎紧张地小声说， 我可以跟你谈谈吗？事情很紧急。 当然。 他退后一步，把他让进了屋里。他那仍然戴着兜帽的姐姐也跟了进来，尽管没有受到邀请。 斯内普。 经过他身边时，他简单地招呼了一声。 贝拉特里克斯。 斯内普回道，薄薄的嘴唇扭曲成一个略带讥讽的微笑。在他们身后咔嗒一声关上了门。他们直接走进了一间小小的客厅，这里给人的感觉像是一间昏暗的软壁牢房。几面墙都是书，其中大部分是古旧的黑色或褐色的皮封面。一盏点着蜡烛的灯从天花板上挂下来，投下一道昏暗的光圈。光圈里挤挤挨挨地放着一张磨损起毛的沙发，一把旧扶手椅和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。这地方有一种荒凉冷清的气息，似乎平常没有人居住。斯内普示意纳西莎坐在沙发上，纳西莎脱掉斗篷扔到一边坐了下来，眼睛盯着自己交叉在膝盖上的苍白颤抖的双手。贝拉特里克斯慢慢地放下兜帽，他妹妹白得惊人，他的皮肤却很黑，厚厚的眼皮，宽宽的下巴。他走过去站在纳西莎身后，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斯内普。 那么我能为你做什么呢？ 斯内普在姐妹俩对面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，问道， 这里没有别人吧？ 纳西莎轻声问。 当然没有。哦，对了，虫尾巴在这里，不过我们不把害虫计算在内，是不是？ 他用魔杖一指身后那面书墙，砰的一声，一扇暗门打开了，露出一道窄窄的楼梯，一个小个子男人呆若木鸡地站在上面。 想必你已经很清楚虫尾巴，我们来客人了。 斯内普懒洋洋地说。那男人弓着腰走下最后几级楼梯，来到房间里。他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小眼睛，尖鼻子，脸上堆着不自然的假笑。他用左手抚摸着右手，右手看上去像是戴着一只银亮的白手套。 那西莎， 他用吱吱的声音说， 贝拉特里克斯多么迷人。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虫尾巴会给我们端来饮料。 斯内普说。 然后他就会回到他自己的卧室去。 虫尾巴闪身一躲，好像斯内普朝他扔出了什么东西。 我不是你的仆人。 他躲闪着斯内普的目光，用吱吱的声音说。 是吗？我以为黑魔王把你安排在这里是为了帮助我的。 帮助？没错，但不是给你端饮料，也不是给你打扫房间。 虫尾巴，没想到你还渴望得到更危险的任务。 斯内普用油滑的腔调说， 这很容易办到。我去跟黑魔王说， 如果我愿意，我自己会跟他说的。 你当然可以。 斯内普讥笑着说， 至于眼下嘛，你还是给我们端饮料吧，来一点小精灵酿的葡萄酒就行。 虫尾巴迟疑了片刻，似乎还想争辩一番，但还是转过身，从另一道暗门出去了。他们听见了砰砰的声音，还听见了玻璃杯叮当的碰撞声。几秒钟后，他回来了，用托盘端着一个脏兮兮的酒瓶和三个玻璃杯。他把托盘放在那张摇摇晃晃的桌子上，立刻三步并作两步地离开了，重重地关上了那扇被书隐藏的门。斯内普倒出三杯血红色的葡萄酒，递了两杯给姐妹俩。纳西莎嘟哝了一句， 谢谢。 贝拉特里克斯什么也没说，继续狠狠地瞪着斯内普，但这似乎并没有让斯内普感到局促不安，他好像觉得这挺好笑。 为了黑魔王， 他说着举起杯子一饮而尽。姐妹俩也举起杯子一口喝干了。斯内普又把他们的杯子斟满。纳西莎接过第二杯酒，一口气说开了。 西弗勒斯，真对不起，这个样子来打扰你，可是我必须来见你。我想只有你一个人能帮助我。 斯内普举起一只手制止了他，然后再次用魔杖一指那道楼梯暗门，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和一声尖叫，接着便是虫尾巴慌忙逃上楼去的声音。 抱歉， 斯内普说， 他最近养成了爱偷听的毛病，真不明白他这么做是什么意思。你刚才说到哪儿了，纳西莎？ 纳西莎颤抖着深深吸了口气，又开始说了起来。 西弗勒斯，我知道我不该来这儿，我被告知对什么人也不能说，可是 那你就应该管住你的舌头。 贝拉特里克斯吼道， 特别是当着眼前这个人。 眼前这个人， 斯内普讥讽地重复道， 这话我该作何理解，贝拉特里克斯？ 就是我不相信你，斯内普，其实你心里很明白。 纳西莎发出了一点声音，像是无泪的抽泣，然后用手捂住了脸。斯内普把杯子放在桌上，身体往椅背上一靠，两只手搭在椅子的扶手上，笑眯眯地看着贝拉特里克斯那张怒气冲冲的脸。 纳西莎，我认为我们最好听听贝拉特里克斯迫不及待地想说些什么，免得他没完没了地打搅我们。好了，你接着说吧，贝拉特里克斯。 斯内普说，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 有100个理由。 贝拉特里克斯一边大声说着，一边从沙发后面大步走了过来，把杯子重重地放在桌子上。 从哪说起呢？黑魔王失事时你在哪儿？ 他消失后你为什么不做任何努力去寻找他？ 这些年来你在邓布利多手下苟且偷生，究竟做了些什么？ 你为什么阻止黑魔王得到魔法石？黑魔王复活后你为什么没有立刻回来？几个星期前我们奋勇战斗为黑魔王夺取预言球时，你又在哪儿？ 还有斯内普，哈利波特为什么还活着？他有五年时间随你任意处置。 他停了下来，胸脯剧烈地起伏着，面颊胀得通红。在他身后，纳西莎一动不动地坐着，脸仍然埋在双手里。